第44集，跟往常一样，傅云宪刚把烟叼进嘴里，旁边就有站着的人递打火机。傅云宪抬头看了看那人，原来是邹杰。老婆死了，情人跑了，这人还跟没事人一样，嬉皮笑脸的拍马屁。傅云宪瞧不上这没出息的东西，直接无视对方的谄媚，自掏打火机点了烟。看着一群和尚念念叨叨，他不紧不慢地继续问： 这东西灵吗？ 灵，真灵。有一回啊，我梦见两只金色貔貅引着我往北走，醒了之后呀，隐隐觉得是个预兆，就取消了原定向南的行程，结果我要去的地方当天就发生了塌方。你说是不是救了我一命啊？ 提及这类东西，姚觉民的目光自然就落到了傅云宪的左手腕上。他是懂行的人，一眼辨识真假，笑道： 哎呀，傅爷，你这个东西是刻意做旧的，假货。 这东西比真货贵重。 傅云宪也低头，轻轻抚摸那护身符，目光竟还含了几分感情。 要是真那么灵，你也给我请一个。 那我让手下安排，给傅爷打个跟这个一样大的。 不用，能挂脖子上就行，送我所里一个小朋友。 傅云宪抽了口烟，又把话题绕回来。 不过万元要是真跟老陶有关系，你现在再抱佛脚也晚了。 姚觉民又抬袖擦了把汗。 菩萨不管，你傅大律师还能不管吗？你不只是万元的法律顾问呐，带万元子公司上市，通过世家，你也是财务投资人嘛。 太腥的肉我不吃。 傅云宪摇了摇头，看似兴致也不在这可能飞来的熟鸭子上，他的视线停留在稍远处的泳池旁。许苏一个人趴在那里半晌不动，他已经闷闷不乐好几天了，过来一路都蔫头耷脑的，问也不说。因为此行主要是谈公事，文俊也随行，特意换了一身红色礼服参加派对，红色特别衬这个女人，礼服款式又清凉，愈发衬得她腰细腿长，波涛汹涌，一出场就吸引了全场直男的注意，身边蜂蝶络绎不绝。傅云宪喜欢美人，所以这些年容文俊在身边，对他的粗枝大叶与不上进也都挺宽容。知道傅云宪一直看着，文俊不敢在许苏身边多做停留，只对他说： 老板就是要你先低这个头。 而泳池的另一头，陈思佳的经纪人戴维正在摆弄花束，布置订婚场地。前两天还问傅律师把早些日子大明星的戒指要了回去，估计打算再正儿八经的交换一次。陈思佳最近忙着张璐的事情，傅云宪也知道，但一点干涉的兴趣都没有。他没真想结婚，关心的只是万元还没有到手的原始股，所谓的订婚以后再找个由头推了，根本不用当回事儿。在傅大律师眼里，承诺是空的，誓言是假的，那些小孩子过家家式的仪式更是毫无意义，除非白纸黑字写成法律条文。两年前君汉与另一家律所合并，傅云宪嫌当时的政策不利于君汉，找了几个冠冕堂皇听来令人十分信服的理由，后来规则就被改了。姚觉民也有点小道消息，但到底不混政法界的圈子，有点吃不准中纪委的套路，便带着侥幸心理问傅云宪： 事情可能也不大，咬死了不说，不就没事了？ 据说。 话音停了停，傅云宪忽地皱眉，他看见许苏突然站起来朝另一边的陈思佳走了过去： 已经准备移交检察院了。 姚觉民又说了些什么，但傅云宪没听清，他的目光再次移向游泳池边，眉头蹙得更紧了。他的小东西似乎跟人起了冲突，冲突很快升级，两边都不冷静，手上带了点动作。周围人被响动惊扰，都把目光投过去，不少已经上去劝架了。傅云宪也站起来， 撇下姚觉民走了过去。 他夺了我的戒指。 面对来到眼前的傅云倩，陈思佳这张精致的脸忽而通红忽而惨白，跟川剧变脸似的。人都围过来了，他怕许苏出尔反尔，当众说出他跟高明鬼混的事。他到底小看了许苏，许苏根本就没打算输。打从进场，许苏就一直跟盯梢似的盯着陈思佳，他看见他跟万源的另一个高管贴脸说笑，那个男人聊着聊着就把手搂在了陈思佳的细腰上，而陈思佳竟也不惧不躲，反倒是更亲热地凑了上去。许苏晓得陈思佳跟万源那些高层认识的时间比傅云县还早，劝自己对方只是叙旧，中途他上了趟厕所，没想到听见里头有个男人的声音在诉说他跟陈思佳的情史，细细一听居然还是最近的事。许苏脑中最后一根保险丝噌的一声就断了。许苏没打算在一票有身份的人面前揭陈思佳的老底，一来人家是女生，二来他也不能让傅云县失了面子，所以他只能使出一个笨办法。面对傅云县，他一甩手就将手里的戒指扔进了背后的游泳池里。东西很小，但周遭很静，这落水时的细微动静仍能清楚地听见。许苏扬眉任性道， 看见没，戒指我扔了。 傅云县朝游泳池瞥了一眼，又低眉正视许苏，面无表情地说， 那你就去捡回来。 许苏愣了三秒，真就大大方方地脱了鞋子，踩着台阶下水了。郊外，夜晚，月下，水清如许。许苏站在水里，扭头仰望着傅云县，忽地露齿一笑，笑得匪怨而不伤，招人的很。陈思佳被这笑容揪紧了头皮，浑身发冷，扭头去看傅云县，傅云县面上毫无表情。许苏深吸了口气，身子往下一沉，把头闷进水里。他现在潜水去摸索，这么小的一枚戒指要找到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多少。他一点点地划水前进，一寸寸地摸索池底，认认真真，唯恐遗漏。傅云县在岸上一直沉着脸看着，起初大概没适应，许苏换气频繁，憋不多久就得浮出水面，喘一口气，游一两米，再潜下去找戒指。后来大约适应了，他逐渐游往深水区，在水中灵巧如鱼，潜在水底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半分钟，一分钟，一分半。傅云县眉头渐紧，在池边踱了两步，但不出声。许苏再一次从水底钻出来，像是憋得太久，呛了口水，咳得相当厉害，动作也走了形，两只手滑稽地晃动着。见人出现，傅云县眉头一松，总算松了口。 够了，上了，别找了。